你好，周博士你好，刘农夫你好 ，Hello 你好啊， 唔该三位，我想请教一下咧，就系、是、我种白苦瓜嘅，咁咧就我发觉咧，佢大概嗰个苦瓜长到咧两寸至三寸高度咧，佢就自动咧变黄啊， 吓自动变黄吓， 系咁，我想请问一声咧，我嘅方法错咗边度咧？咁样样，佢需唔需要大量嘅水分同阳光嘅咧？ 都要嘅，吓两都要。我想问一下，系咪冇任何包任何即系冇用任何嘢包你嘅苦瓜？ 冇噶，冇噶，我净系搭咗嗰啲爬一啲竹棚俾佢爬咯。 其实所有嘢都啱嘅，只不过有一样嘢系白苦瓜呃咗你嘅，就系、是、咧。白苦瓜咧，如果要包咧，要包黑色嘅土，系或者用黑色嘅嘢包裹住，即系唔可以俾佢晒太阳，佢先会白色嘅，系啦，系都要白色嘅。所以咧，其实系啦，如果你唔包咧，就会变咗黄色。其实佢唔系有，即系唔系 熟咗， 唔系熟咗，唔系病咗，唔系成，只不过系特性系咁。如果你唔包咧，就会变咗黄金，好丑样噶啦。 系，因为我仲估佢系熟咗，咁于是乎咧，我就 cut 咗佢落嚟咯。咁跟住我见佢啲叶咧就开始唔靓仔咯，黄黄地色咁样样。 正常嘅黄啲，因为你啲瓜咧要好多营养噶，佢啲叶咧就会开始老噶啦，咁咧，所以样嘢都正常嘅，只不过大家即系俾呃咗只白苦瓜，即系一定要包套，即系包套最主要系防止俾虫叮嘅。咁但系咧包黑色嘅嘢咧就是、防止系晒太阳嘅。 你讲包套系用黑色嘅胶袋包住佢定系点样？ 其实用黑色胶袋都得嘅，不过咧就惊太焗，系啦，惊太焗，所以咧最好就疏窿嘅嘢。 疏窿嘅嘢 系啊，或者如果你用。胶包住都得，但系要俾啲窿佢咯。 咁我系咩时候？系咪当佢长咗，见到有瓜嘅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包啊？还是喺乜嘢几大到我开始要包呢个黑色嘅外套俾佢？ 嗱，其实咧瓜咧，我哋通常几时包咧？其实一开始咧即系如果你话好，即系话好似我农场咁危险，好多虫嘅，咁嘅话咧，你就一定要咧早少少已经搵嘢包住，唔好俾虫叮，因为苦瓜其实好难种嘅嘢嚟噶，你种到冇虫，你话冇虫其实好羡慕系啊， 系 啊，咁咧就一早要包，但系咧包咧就唔可以包埋朵花，因为咧佢有机会授粉未足咧，佢就好易会个瓜就最尾就唔熟啦吓，唔熟或者烂跌咗落嚟啊，咁咧所以咧包嘅时候咧又要唔好包埋朵花。咁咧到朵花已經確保佢受咗粉啦，個瓜真係大啦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包埋朵花都唔怕啦。到時候就可以， 即係其實已經好早期已經開始要做呢個功夫嘅。 係啊，冇錯，係啊，冇錯， 係 啊， 係。我就係奇怪點解會黃咧，但係我又冇摸過佢喎。咁但係可能就係錯咗，學你話齋啦。佢因為我冇包住佢，所以咧佢就唔變白，就變咗黃啦。 係啦，就唔靚仔啦，係啦。但係冇問題，即係照樣食啊，冇問題嘅。不過你太早摘咗落嚟就爭，即係可能就未有一個味道，未成熟咯，係啊。 係。我另外想請問多少少嘢咧？咁施肥嗰度咧，咁係我係佢未開花嘅時候我施肥啊，還是係開咗花之後我仲要隔幾耐需要施肥俾佢咁樣樣？ 其实未开花之前要施肥㗎啦，呢个一定㗎啦。咁但係开緊嘅时候呢其实都要施肥，因为你一段打呢不断打啲果呢其实好耗营养嘅。好耗营养。咁就已经要补充，同埋啱啱你话啲叶开始黄啊成啊，其实都要修剪嘅。等佢喺最好嘅状态不断都继续有苦瓜收啦。 咁系咪都系一个月大概一个月施一次肥咁样样啊？ 都唔系啊！如果你话咁样咁密法咧，我谂你一个礼拜要补充一次，因为瓜真系几耗肥嘅，系啊。但系记住就唔好俾太多长叶嘅肥啦，唔系嘅话都系同样问题就是。好多葉出嚟，但係就冇瓜咯 嚇。好啊，好啊。 咁同埋提第一點就係、是、啲瓜咧長得幾快。如果好猛太陽好天咧，基本上日日都有新嘅瓜仔出嚟嘅。咁日日都要留意。 長得好密嘅，好快嘅。係 啊，係日日都要留意啊，所以係啊。係 啊，係啊，係。OK， 唔該曬你。 唔使客氣，希望有好收成，拜拜。 哇，好成功喎、 啊！好成功啊，係啊。 好啦，跟住阿國太嘅電話，國太你好。 喂，你好。